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 行之有度，视野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23日荣耀启程，凝聚时代风华，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细节，驾驶的智能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 E 级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87391111 87391111。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繁忙的路上，八大红香，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行行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行行车帮华丽的绽放，行行车帮带来全新能量，行行车帮一缕温暖阳光，行行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畅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首先进入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关注一下华赛凯翼。 自今年三月起，2017款凯翼叉三正式上市销售。新车搭载的是 1.6 升发动机，共推出9款车型，售价区间为6.66到9.69万元。新款凯翼叉三在外观设计上依然会保留现款车型的整体造型。对于细节方面，尊贵版和旗舰版车型都会匹配18寸花瓣式轮圈，让它拥有更加个性的视觉效果。新车将会提供蓝、白、棕、橙、亮蓝、红，共6种车身的颜色可以选择。内饰方面提供黑色和黑棕双拼可选。作为年代改款车型，2017款凯翼叉三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配置方面，新增了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ESP、电动天窗、倒车影像、车载导航、3D 智能包，包括 3D 全景泊车、盲区监测、车道偏离预警和前排座椅电加热。相比于老款车型呢，要更加的丰富。动力系统方面，该车继续搭载 1.6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6马力，峰值扭矩为160牛米。在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5速手动变速箱和 CVT 变速箱。作为凯翼旗下首款的 SUV， 凯翼叉三的换代升级必将助力凯翼汽车在日益激增的 SUV 市场有更好的销售表现。克莱斯勒 Prado 纯电动概念车亮相上海车展。克莱斯勒概念车是在2017 CES 电子消费展上正式亮相的。这款车推出的意义是探索连接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第三空间。它的个性、对开式侧滑门、简洁的车内设计都让人眼前一亮，还搭载了第三阶段的自动驾驶系统。这款车动力方面呢，使用的是纯电动系统，并配有100千瓦时的电池组，在满电情况下，最大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02公里。关注一下新能源车指标，北京再添29,858个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申请个人，而今年本市个人新能源车指标只剩下了10,672个。换句话说，本市摇号将用尽今年本市所有个人新能源车指标，还会有10,000多人提前预约明年的个人新能源客车指标。今年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为51,000个。上一轮摇号呢，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个人共有40,328个有效编码，其中含轮后的15,459个有效编码。当期个人新能源车指标申请总数小于指标配置总数，按照摇号规定直接配置，因此本期摇号还剩10,672个个人新能源。根据以往的数据分析呢，个人新能源车指标申请通过审核率为89%到95%，按此推算，本轮摇号将用尽年度个人新能源车的指标，剩下的审核通过有效申请编码将按照规定轮后配置，提前预约明年的个人新能源车的指标。个人新能源车指标用尽速度再刷新，去年的时候指标是在8月份用尽的，单位新能源车指标可能也在本月用尽。目前有2341家企事业单位等申请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3496个，而本市现余的399个该类指标。虽然个人和单位的新能源车年度指标都可能在本月用尽，但是今年呢，部分幸运儿还有望在10月和12月捡个漏，因为今年的2月和4月中间过期未用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按照规定呢，将分别纳入10月和12月的摇号池进行配置。相对而言，普通的小客车摇号难度更大，本轮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达到了个人普通小客车的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84,64,926个，有38,794家企事业单位等申请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64,352个，而上一期个人普通小客车中签难度已经增大到了788:1的程度，本轮难度将继续加大。说完新能源车，再来让我们聊聊新款的凯迪拉克 CT6 上市。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官方宣布，2017款的凯迪拉克 CT6 正式上市了。新车针对部分的配置和车身颜色进行了更改，推出了2种动力，共8款细分车型可以选择，售价保持不变的是43.99到81.88万元。作为年度款车型，2017款的凯迪拉克 CT6 在外观造型和内饰设计方面基本没有发生改变，车身颜色变更为钻白、曜黑、水紫、 铬灰、烟金五种。配置方面呢，部分车型取消了多媒体系统中的单碟 CD 功能，而全系车型均不再配备220V 的电池接口。2017款的凯迪拉克 CT6 继续提供的是 2.0T 涡轮增压或 3.0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供消费者选择。 28T 车型搭载的是 2.0T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276马力，峰值扭矩为400牛米。 40T 车型搭载的是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405马力，峰值扭矩呢为543牛米。传动系统与发动机匹配的统一是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他竟然答应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像随身带走，想你的时候就吃上一口。我温热着每个骨的感受，却又担心降温。这些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你的眼中只有我。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我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

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现在很多车辆都配备有自动启停功能了，但是车主们对这一功能褒贬不一。今天心情就来给大家聊一聊自动启停究竟还有哪些功能吧。频繁启动其实不省油，频繁启动磨损发动机，频繁启动会伤害启动电机，还有白白加钱用处也不太大。其实频繁启动是不费油的，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汽车却非要人工自动启停的话，是很有可能增加油耗的。因为电喷程式可能会在启动的一瞬间控制吸入气缸的可燃混合气加浓，也就是比常态下多喷一些油啦。这样你停机的时间不够长的话，省掉的怠速油量不足以抵扣启动油耗，就会更费油的。但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汽车呢，它的喷油控制程序就会考虑到这种工况，会有相应的对策，不会像手动启停那样耗油。很多说法呢都指责频繁启动是对发动机的损耗，但这恰恰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长时间停放后的冷机启动会加重发动机的磨损。因为长时间停车后，机油会回流到油底壳当中，活塞环和气缸壁之间只有一层薄薄的一层油膜，此时启动发动机润滑不良就会加重摩擦的。但不必担心，现在的机械结构以及润滑油已经能很好的对抗这种摩擦了。但是对于自动启停状态下的启动来说呢，发动机必定是在处于暖机状态下，此时机油流动性很好，而且已经被机油泵推至到各个工作腔隙之中，短暂的停止，机油并不至于从摩擦副之间流空。这种状态下的频繁启动也丝毫不会加重发动机的磨损，但频繁的启动的确会加重发动机的损耗。为了让发动机能够从静止状态瞬间加速到一定转速，启动机的功率其实都是不小的。同时因为汽车蓄电池的电压是只有12V， 所以支撑这么大的功率就全靠巨大的电流了。这种强大的电流是很消耗启动电机的。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相对于传统的启动电机，能够支撑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电机都经过特殊的强化设计，支撑数十万次的启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虽然启动很费电机，但全新的设计足够应对这一问题，不能拿传统启动电机的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还有的朋友说了，这项功能啊，除了坑钱，并没有什么多大作用。其实说实在的，这项功能的驾驶体验的确挺扎心的，尤其是在严重拥堵、走走停停的城市核心车流中，你刚停稳，前车又起步了。而且即使启动所花的时间再短，从刹车踏板到起步行车也无法做到无缝链接的。不可否认的是，经过优化的自动启停功能多多少少还是有助于经济性和油耗，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东西真的坑钱。只要选对了时机开启它，比如在车流速度正常的普通公路上，我们是可以从中受益的，比如正常等候红灯，省油还是有明显战况的哟。下面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都说什么都能借，唯独车与老婆不能外借，这个道理相信很多人都懂，但是生活中却并不乏借车的人，尤其是一些新买的车辆以及贵重的豪车。那么该如何拒绝朋友的借车呢，也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因为毕竟借车事小，若是出了事故那事就大了。而且还有不少的人由于不是自己的车就不珍惜了，把新车弄得跟垃圾场似的，非常的气人，只需要在车内装一个小配件就能杜绝朋友来借车的心思啦，还显得特别有面子，那就是车上安装了指纹锁之后，有朋友来借车的时候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借车都是小事，但我这车设有指纹锁，借了你也开不了。而借车的朋友听到这句话通常也会理解，下次借车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你了。而且指纹锁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防盗，车内装饰上它等于加了一个防盗锁，实用性也是非常的高。如果您还在遭受被借车的苦恼，不妨在车内安装一个指纹锁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

在对比下外观方面，车都部分加入了蓝色的元素，格栅处的设计都遵循了家族式的设计，逸动的样式更加美观一些。除了逸动在叶子板处有一个小标识外，两者其他方面都没有过分突出自己纯电动的身份，辨识度不是很高。车尾部分，逸动尾灯和尾箱有一个融合设计，较有新意，比亚迪 E5 更常规一些，不过有镀铬饰条的装饰。来对比一下细节，前脸的两台车是两种风格，比亚迪 E5 格栅与头灯为一体式，逸动纯电动是分体式，不过车头都有蓝色元素的点缀。车侧的后视镜呢，两者的样式都比较相近，比亚迪 E5 在转向灯处有线条勾勒，逸动则在叶子板处有纯电动车型的蓝色标识。 E5 车尾有镀铬饰条连接两侧的尾灯，逸动的尾灯呢则覆盖了车尾和行李箱，看起来工艺更高档一些。轮胎尺寸两者差异不大，仅仅是扁平比的差距，轮毂样式比较接近，备胎尺寸均为全飞尺寸。内饰整体对比一下，两车的表现呢比较接近，都是比较规整的风格。中控多媒体屏幕两侧均为空调出风口，不过内饰中控面板还是比亚迪 E6 的更为科技感一些。驾驶员操作区对比，在方向盘对比的环节，两者表现比较接近，仪表的样式还是注重设计的逸动样式更符合当下潮流一些。不过三炮筒样式的缺点是中央资讯幕没有比亚迪 E5 的传统式的双圆式仪表的尺寸大。中控操作区对比，逸动的中控多媒体屏幕为内嵌式，对反光的抑制会好一些，而比亚迪 E5 的多媒体 UI 要比前者美观一些。下方的多媒体按键两者都是一个大旋钮加诸多按键组合而成的。门板对比逸动的储物格会比 E5 更大一些，实用性能更好。两款车都有主驾一方是自动一键升降窗的，两车的天窗尺寸比较接近，不过对于该级别车型来说，能配有电动天窗应该算是加分项了，消费者也不太会奢求全景式的。两台车的座椅样式呢也比较类似，均有手动六项调节，乘坐感受比较相近，两车都有真皮座椅，这点是比较厚道的。同时呢，在支撑性和舒适性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后排的对比呢，差距要在中央扶手处了，比亚迪 E5 没有此项配置，不过两者的后排都没有配备三个头枕，这点是比较遗憾的。后排舒适性配置比较少，后排出风口肯定是不会有的，但是逸动后排配有中央扶手比较实用。储物方面的对比，逸动比较占优势，从驾驶区左侧的小储物格就可以看出它的储物空间更加全面，门板储物表现也比 E5 强一些，前排的杯架也更多一些。两车的后备箱表现因为受车所限制呢，并不太会提供太大的后备箱的空间，不过比亚迪 E5 的会更大一些。动力方面，比亚迪 E5 最大功率是160，最大扭矩是310牛米，逸动纯电动车呢是最大功率90，最大扭矩280牛米。两车的电池类型，比亚迪 E5 的电池类型是磷酸铁锂电池，逸动为三元锂电池，续航里程比亚迪 E5 是305，而逸动是200。从实用角度来说，比亚迪 E5 不管是从电池的续航里程能力还是配置来讲，都比颜值高的逸动更好一些。对于电动车来说，续航能力代表了最基本的参数，比亚迪对电池的把控力比对其他自主品牌都要强一些。不过从逸动的高颜值来说，这也是比亚迪 E5 缺少的，想要继续对该市场的统治力，需要在颜值方面多下些功夫。两款车你想选择哪一款呢？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已经听了100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无比的新世界留下的一切。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 这张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眠，怎么听都不会倦。从白天唱到黑夜，你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 不必担心时间流逝，否则理解。 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记录在里面。 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界，跨时代，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让人心碎， 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四月天，漫天飘絮，别让柳絮毁掉你的汽车吧。春天也需要预防天空中的飘雪，我们今天所说的雪就是杨絮柳絮。看似美丽的景色，实际上给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甚至给出行都带来了安全隐患。杨絮柳絮的危害也是有的，比如堵塞汽车水箱散热片，导致开锅熄火，导致空调工作效率低下，遮挡行人和车辆的视线，引发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易飞入市民的眼睛鼻孔，引起不适甚至炎症，导致过敏人群的皮肤过敏，刺激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症等呼吸道的疾病。而我们的驾驶员出行又要注意些什么呢？在这样杨絮柳絮纷飞的季节里，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爱车平安健康地度过这个美丽的季节呢？首先，我们可以给水箱加护网，用金属的细纱网在水箱前面做一个护罩，藏在进气格栅里，不仅能防絮，还能有效地阻止一些小飞虫误进水箱散热片。每隔两个星期我们就要取出洗一次网就行了，但是在安装上呢确实有一定难度，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自己 DIY 的车主，不妨可以试一试。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清洗水箱以及滤芯，建议我们的小伙伴们10天左右到 4S 店或者是自己手动清洗一下水箱，而且要经常对空调滤芯等进行清洗。特别注意的是，不能用水直接清洗水箱，要用高压枪或者是压力气吹，先把柳絮吹净，再用清水清洁。而且在过季之后呢，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洁。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比较简单实用了。这个季节最让我们感到心烦的就是日常行车中开窗凉快，但是柳絮太多影响驾驶，不开窗吧，开空调又有点冷，建议我们采用空调外循环进行通风，并把风扇打开，这样就不会让我们感觉太热，也解决了柳絮的问题啦。最后一点呢，就是停车的时候需要谨慎。柳絮、杨絮的絮状结构可以使它们和空气接触的面积很大，有足够的氧气供应。由于柳絮、杨絮都能够轻飘飘的飞翔，所以它们的水含量都很少，着火点极低，四处飘散聚集的杨柳絮呢很容易被点燃，而且燃烧速度非常快。我们驾驶员停车的时候应该远离柳絮聚集区，以防止柳絮的燃烧导致危险了。关注完杨柳絮对车的危害，再来关注一下自动挡行车。汽车在行驶中熄火好像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汽车在行驶中一旦熄火，方向盘会失去助力，变得很沉重，同时刹车助力也会失效。在这高速行驶中呢，确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自动挡车一旦出现了行驶中熄火的现象，一定要重视起来，毕竟安全无小事。会导致自动挡车型在行驶中熄火的原因有多种，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大家聊聊这种情况。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造成自动挡熄火呢？ 节气门积碳导致脏污，直接影响了节气门工作的情况。而积碳长时间不清洗会导致节气门的开度产生误差，同时会导致有杂质的空气进入发动机气缸，导致发动机工作异常。节气门积碳的主要表现为怠速不稳、动力下降、油耗增加、启动困难、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收油门的现象，严重还会造成汽车行驶中的熄火。所以预防节气门积碳，节气门清洗也是一项汽车的保养项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喷油嘴堵塞。作为燃油系的喷油嘴是积碳滋生之地，汽油燃烧形成的积碳和胶质物会附着在喷油嘴上，日积月累的使喷油嘴出现积碳粘结甚至堵塞的现象。喷油嘴会堵塞，导致喷油不畅、雾化不良，会出现动力变弱、发动机抖动等现象，严重时会出现行驶中熄火，自动挡车型自然也是不例外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燃油泵出了故障。燃油泵故障会导致供油量不足，出现的症状和其他燃油系的故障类似，比如喷油嘴故障，像加速无力、急加速有收油的现象、难启动、异响、发动机抖动，严重会使汽车在行驶中熄火，自然也包括自动挡车型了。第四种就是高压包故障。高压包如果出现了故障，也会导致发动机工作异常、抖动、加速无力等症状，多个气缸的高压包出现故障会导致熄火。高压包是点火系的重要一环，为火花塞提供足够的能量来产生点火火花，高压包出现了故障，火花塞也就没了用武之地，会造成自动挡车型熄火。第五种情况就是火花塞故障。同为点火系的火花塞故障现象和包压包点火圈故障是类似的，会出现缺缸、加速无力、抖动现象，即出现放炮现象。多个火花塞故障会导致汽车行驶中点火，自然也包括了自动挡汽车啦。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这五种情况会使得我们自动挡汽车熄火，所以大家在平时开车上路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多多养护汽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留在山河。